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怪物，别人我不管，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能伤了我孙女，不然我和你小子没完。 爷爷，您在说什么呀？他怎么可能再伤到我？您这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吗？ 别人我不知道，不过如果你们小看了这个小怪物，那么我可以保证你们会在和他的战斗中吃上大亏。你知道他现在的魂力是多少级了吗？应该比你也差不了多少了，37级。如果给他半年的时间，说不定这小怪物啊就能突破40级的瓶颈。你和他一样也是控制系魂师，但我可以肯定你绝不是他的对手。 小混蛋，你给我爷爷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竟然这么向着你。爷爷，您不会是收了这小混蛋当徒弟吧？ 独孤博老脸一红，两人在用毒上只是相互探讨，相互学习。唐三固然觉得从独孤博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，可独孤博也认为自己占了很大的便宜，一时间他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孙女的话了。 我还要修炼，没时间陪你说这些无聊话，实力如何回头擂台上见。老怪物，这是我调好的药，你让他每天子时吃一次，连续7天疏导毒素就可以了。不过你要先给他找个魂骨才行，以你的本事这应该不难吧。 小怪物，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我的心愿已了，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。 啊，你要走了？ 我有些事情要去处理，如果回来得快，或许还能赶上你们参加高级魂师学院大赛。别忘了，不许你伤害燕燕。 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不会对她怎么样的。不过你最好也提醒她一下，不要让她来惹我。走了。 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身就向门外走去。独孤雁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独孤博用凌厉的眼神制止了。唐三走到门口，突然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独孤博。一老一少目光在空中碰撞，唐三虽然极力掩饰，但从他的眼中，独孤博依旧能够看到那一丝不舍。 老怪物，一路保重，别忘了那两个铁胆。 你也保重吧。 独孤博低下头向唐三挥了挥手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此时竟然有点沙子迷了眼的感觉。唐三给他带来的感受是独孤雁也从未带给他过的。一直到走出了主教学楼，唐三的心情也没有恢复过来。这几天他虽然一直在修炼，却很难集中精神，而困扰他的心结直到现在也没能解开。这困扰出现得极其突然，甚至不能和任何人分享。他真的好后悔为什么看了那一眼，以至于现在老怪物要离去，他都没心情多做思考。独孤博走得悄无声息，他没有跟任何人说，第二天就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弗兰德对于独孤博的离去也并不奇怪，毕竟人家是封号斗罗，谁还能限制得住他的自由吗？独孤博这一走，反而令弗兰德放松下来。数天后，史莱克七怪完成了暂时的闭关，弗兰德、柳二龙亲自陪同大师和戴沐白前往距离这里最近，也是当初独孤博的老窝落日森林去猎杀魂兽。宁荣荣请了假回家去了，他本来早就想回家一趟，只是因为唐三的失踪无法帮他炼制暗器。这次唐三回来了，他的实力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，带着几分得意和那些唐三给他的击阔类暗器回了七宝琉璃宗。剩余的五人则被暂时编入学院高级班学习。 唐三看着自己身上的校服，不禁有些无奈。不知道是不是弗兰德故意恶搞，他接管了这座学院之后，把学院的校服整体改成了绿色，还是那种有点发黄的，传说中的屎绿色。别说女孩子们大皱眉头，连唐三也觉得有些好笑。奥斯卡指着自己胸口上硕大的五个红字“史莱克学院”，哀嚎着：“ 这衣服能穿出去见人吗？啊，岂不是让人笑死了？” 哼，以前我没觉得老师的审美这么差，怎么会弄了个红配绿？难道半年后他就让我们穿着这个去参加那什么魂师学院大赛？恐怕还没打，我们就先被别人笑死了。 就这样吧，又不是只有我们穿，学院里的学员不是都穿吗？对了，你们一直在学院里修炼，这边教学的制度有什么不同啊？ 不同倒是没什么，只是美女很多啊。人家都说女魂师数量少，在咱们学院可是一点都没看出来，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女魂师。据说是因为柳二龙副院长来的，他们大多数都以二龙副院长为偶像呢。学院内一共有六个班级，按照不同的等级划分，只要等级达到，随时可以跳级，不需要通过考试之类的。只有毕业的时候有两项考试，一个是实战，还有一个毕业任务。按照等级划分，20级到25级有三个班，人数最多，加起来大约有120多人。25到30级有两个班，大约80多人。30级以上是一个班，也就是我们所在的高级班了，算上我们才有30几个人，而且大多数都比我们年纪大上许多，有的甚至已经30岁开外了。 嘿嘿，这就是差距嘛，像他们那样的怎么可能达到封号斗罗呢？ 上课铃声响起，众人这才走进了教室之中。因为年纪的原因，史莱克七怪的身材自然不能和那些成年学员相比，所以他们的位置都靠在最前面。刚一走进教室，唐三就发现教室里的气氛有些异样，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。正像奥斯卡说的那样，教室内的女学员数量和男学员差不多，这些女学员看着唐三，大都流露出的只是惊讶，而男学员看着唐三的目光就明显非常不善了。很快唐三就从那些男学员的目光落处知道了自己被敌视的原因，因为唐三是被小五拉着手走进教室的。小五一直把唐三拉到了自己座位旁，让他在那儿坐了下来，而且从始至终小五的目光始终都落在唐三身上。小五不但漂亮，还有着一头乌黑的长发，再加上超越黄金比例的完美身材，那些20岁左右的青年觊觎者不在少数。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个人就像是没有看到唐三被敌视似的，坐在一旁偷乐。朱竹清则一脸冰冷地在角落处坐了下来，不知道的人根本就看不出他们五个是最亲密的伙伴。此时上课的老师还没来，教室里因为唐三他们的到来短暂地寂静了一下，马上又变得嘈杂起来。坐在教室后面的几个看上去23、24岁的青年对视了一下眼神，立刻站了起来，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了过来。 小五，看样子你在这里很受欢迎啊。 不过是一些无聊的大叔而已，谁理他们。 不用这么刻薄吧，他们也只比你大个10岁左右啊。 10岁还不是大叔。 两人正说着，唐三突然觉得眼前的光线被挡住了，抬头看，只见身边已经站了4个人，这4个人的身材都很高大，围在唐三身边就像墙壁一样。 你们有事？ 小子，你是新来的？ 是啊。你们好，我叫唐三。 既然是新来的，那么看来你是不知道咱们这高级班的规矩了。 规矩？ 没错，就是规矩。你难道不知道小五身边是不能坐人的吗？ 谁允许你坐在这里了？ 没等唐三开口，小五已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站了起来。他这一巴掌拍得桌子一震，四个高大的青年同时颤了一下，下意识后退一步。小五一只脚踩在旁边的椅子上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四人， 闲得你们没事干是不是？都滚开，否则别怪小五姐我不客气了。 小五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，你别管。我一直让着你，可不是怕了你。难道你以为我这学院首席的位置是白坐的吗？ 这位学长，什么叫学院首席啊？ 这是哪来的乡巴佬，连首席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？首席就是全学院所有学员中最厉害的一个。 原来是这样。 小子，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和我单挑，打赢我，我就承认你有坐在这里的资格；另一个就是立刻滚蛋，找别的地方坐去。 单挑？在这里？ 对付你这么个小孩子，难道还要选场地吗？放心，我也不欺负你年纪小，我不用第三魂环。 正所谓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 哼，那就来吧。 面对实力未知的对手，他绝不会大意，站起身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。当那两黄一紫三个魂环出现在唐三身上的时候，壮硕学员一方的四个人脸色明显变了变，显然没有想到唐三居然拥有最佳魂环搭配。 唐三，武魂蓝银草，37级控制系战魂尊，请指教。 什么？你有37级？ 壮硕学员心中不禁有些后悔自己刚才说的不施展第三魂技的话了，但他毕竟曾经是蓝霸学院的首席，这场比试又是他挑起的，自然不能退却。他低吼一声，身体迅速地发生了变化，原本就已经极为壮硕的身体再次膨胀，尤其是手臂上的肌肉几乎壮大了一倍，同时手臂延伸垂至膝下，裸露在外的地方都长出了黑色的毛发。 泰隆，武魂大力猩猩，37级强攻系战魂尊，请指教。 37级？ 唐三愣了一下，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。如果说对方的实力超过了自己，那么还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麻烦，可现在对方的魂力却只是和自己相当，那么这场战斗就简单的很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